OK， 充满着爱恨交织的纠结的情感的一首歌曲，叫做是 Ring My Life， 开启了全新的战马能量音乐。Hello， 大家好，我是琼辉。那爱恨交织呢，说来说去呢，总会围绕的是这样的一个字，那就是爱啊。没错，爱呢是一个有着万千感受的恒久话题啊。那下面这一首歌曲的名字呢，也叫做是 Love。那这一首歌呢，是来自 Kevin Shin 演唱的一首啊，这也是他首次挑战了中文的演唱。 Kevin Shin 呢，用流线琴的旋律娓娓道来，创造出一种浪漫而不甜蜜的音乐氛围。那这一首歌曲的原始版本呢，是由他词曲包揽的全英文的版本，英文版呢有着诗意的歌词与意境，那么中文版呢，则在他的英文版中呢，保留了表白的部分，重新填写了中文歌词，呈现出爱的第一步。毕竟一个人的爱呢，是自我的一种理解，而两个人的爱呢，则需要不同的步骤。无论热烈或者是平淡，那两个人之间呢，一定会有一个打开爱的开关。所以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我们来寻找一下这个按钮到底在哪儿吧。 想了好多话要对你说，灵感来的时候有空浪漫不够，每次醒来都有更爱你的理由，故事的起承转合，你是最重要的角色，你的心动牵着我的节奏，写着在各自传统却又重合，无法形容的电流接通我们的以后，填满所有缺口。But things just come. See for me, I take them as they come by. Pages and pages of unspoken melodies and unwritten stories of what we could be. 我的心动你能不能感受？世界在什么转动都将重合，有种奇妙的电流，点燃每一种拥有，释放所有温柔。 无论是什么样的爱呢，两个人之间呢，一定会有一个打开爱的开关啊。但是呢，打开这个开关的方式呢，一定会有千种万种啊。那不知道此时此刻你们的爱情开关是怎么样开启的呢？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我们来继续听歌啊。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李子婷啊，为电影《功夫联盟》献唱的一首歌，叫做是《爱情宗师》。用武打来打开爱情，会有什么样的奇妙经历呢？那李子婷呢，也是火箭少女101的成员啊，更表现出的是中国功夫的豪气。所以听听看吧，来自李子婷带过我们的《爱情宗师》。 帅的幽默有氧，双截棍，让你们全倒下，一刀斩。

醉之前，善良是最美的诗篇，亮点堆积造成质变，亮点点最难的是直线。我不要走那些弯路，没有捷径可以通向最终蓝图。你可以说顽固，为了坚持坚持我的我不贪图。 转眼又过了一年，我要新的改变，有多少的世界被偷换了概念，曾陷入了一个无尽的怪圈，我要跟过去的不快说声再见，不想听那些信口开河的花言巧语，也受过了自私和自以为是的闹剧，我想远离是非就分，拒绝沽名钓誉，飞到一个拥有完美日落的岛屿， 我张开翅膀迎接新生的来到，穿越了喜悦和悲哀，我正看到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少，微笑微笑微笑微笑， 没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南征北战的音乐呢，一直都是积极、励志、爆发、温暖、正能量的一种风格，是吧？故而呢，被称为音乐战士。那么在这样的一作品《微笑》当中呢，南征北战呢，不再是音乐战场上冲锋陷阵的英雄了，而是用轻快的旋律化解人们沉重生活当中的压抑不安。那如果你总感到生活的恶意却无力回击，那如果你想从繁重的生活当中找到征服的力量啊，那么不妨在这样一首歌当中呢，和他们一起狂欢，感受一下他们的生命态度吧。没错，任何人呢在生活当中呢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然而呢生活呢其实并没有拖欠我们任何，至少呢它给了我们生命这个广阔而又丰富的载体，所以呢每一个人都应该怀有感恩的心哦。 In the perfect serenity you give me every day. The telephone rings out now, but you no worry, you're safe and get through. And live

看见了谁的回忆有可我不完美，可你的宝贝，认识我。 OK， 这样一首歌《宝贝儿》是来自吴青峰为杨幂的新电影《宝贝儿》带来的同名主打歌。那青峰用温柔细腻的歌声唱出了一种逆境中发光的力量。我的不完美，我仍在面对，我能知道坚持是什么，因为我从未放弃过。那一句句歌词呢，都深刻地透露着宝贝儿无法舍弃的执着与倔强了。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是先听到了，可是电影你有去看过吗？不妨呢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电影《宝贝儿》。好了，音乐和电影呢是最好的搭配了，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电影当中再次感受到这样一首歌曲的力量哈。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我们来继续推荐，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全新单曲《讲修情》。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1991年，郑智化推出了第四张个人专辑《年轻时代》。专辑的同名标题曲《年轻时代》是站在而立之年重新审视年少轻狂的日子，几乎成了那个年代30岁的人的集体心声。南无乐队翻唱了这首歌，一方面是致敬郑智化，另外一方面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唤醒属于同龄人的青春记忆。英雄迟暮，转身回首那个有点疯狂有一点帅的年轻时代，荷尔蒙泛滥的味道依旧很熟悉。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南无乐队年轻时代。 上人家就死藏着不放，那是十七八岁才做的事，衬衫的纽扣要故意松开几个，露一点胸膛才叫男子汉，总以为自己已经长大，曾演的样子要故作潇洒，总以为地球就踩在脚下，年纪轻轻就浪迹天涯。我年轻时代，年轻时代，有一点天真，还有一点呆。年轻时代，年轻时代，有一点疯狂，还有一点帅。蓝色牛仔裤要隔几个破洞，一年365天那卡其马一年啊，口袋里没钱，名堂倒是很多，爸妈念个几句就嫌啰嗦，总以为自己都已经长大，受伤的时候不需要回家，总以为地球就栽在脚下，年纪轻轻干巴了目标。年轻时代，年轻时代，有一点天真，还有一点呆。哦，年轻时代，年轻时代，有一点疯狂，还有一点帅。 轻时代，有一点天真，还有一点呆。哦，年轻时代，哦，年轻时代，有一点天真，还有一点帅。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薛之谦的《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吧。有别于刚刚好的深情婉约，《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所带来的情感的浓度呢，是更加稠密的。那歌词的遣词用句呢，也是更加趋于意识形态的一种展现了。那这样一首歌曲的听觉氛围呢，就像是一个人在深夜眺望一片深蓝色的海洋，镜头表面上呢是看似风平浪静，但是呢海平面下面却是暗潮汹涌，蕴藏着情感的漩涡。歌曲的音符呢，也是缓缓揭开一段段尘封的爱情故事的序幕，让人看见更缺广角的成熟男人们的内心风景。所以呢，一起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吧，来自薛之谦，《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掌声有请。 和你有关，关后无感，若是真的，敢问作者何来罪恶。全人离散有多为难，若美丽的故事来得太晚。所以到哪里都像欢乐被燃去，就好像你曾在我隔壁的班级。人们把难言的爱都埋入袖手旁观着别人经历，撇清自己。我听见了你的声音，也藏着颗不敢见的心。我躲进挑剔的人群，夜一深就找那颗星星。 在劝我该忘了你。 没错，将一首歌曲呢跟我们讲了一个在爱的人面前呢压抑住内心满意的情感的柏拉图式的爱情啊。那么碍于现实的限制呢，两个有过故事的人在往后的人生再度相会了，可是呢却无法再续前缘了，只好把澎湃的爱呢深埋在心里啊，把对方呢当作是陌生人来看待了。那这种复杂却又让人浮想联翩的爱情故事呢，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深切的感受哈。好了，那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呢是和薛之谦一起合作过来日方长的女歌手黄龄带过我们一首歌，叫做是风月，音乐细腻又温暖，缠绵悱恻啊。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依然带过我们是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我们来一起听听看吧。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更多精彩明天再会吧，拜拜。 高调漂亮是魔教的高跟鞋，锁门宽等比对喧哗的世界，送进一张脸，收敛了眉眼睛，一夜经过春天，未完成的恋情停在回车间，还关心的人像风筝断了线，说过的再见也就再也没有见，笑里融了甜，泪里哭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